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焦红记》。《焦红记》的原剧作者是我国明代的孟称舜。孟称舜是明代著名戏剧家，写有剧本六种，并从事戏剧的整理工作。《焦红记》歌颂了坚贞不渝、生死与共的爱情，宣扬了男女之爱必须同心。这种带有现代特点的爱情婚姻观念，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好，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焦红记》，改写胡冠莹，朗诵张桂兰。 春花烂漫的季节，暖风轻荡，乳燕纷飞。20岁的申淳从成都来到梅州通判王文瑞家。王文瑞是申淳的舅父，家中有一个女儿娇娘，年方28，尚未婚聘，还有一个小儿子正在读书。申淳到王家是受他父亲申老员外的委派。去年秋天，申淳与哥哥申伦科举失利，老父心中烦闷，派申淳去梅州既为探望舅父，也可以相见亲。申老员外早就想把娇娘娶做申淳的媳妇呢，只是没有对申淳明说。申淳拜见了舅父舅母，舅母王夫人就让丫鬟飞鸿请娇娘小姐出来会见表哥。娇娘先是推脱未曾着装，见面不便，后来王夫人一再催促，她才放下刚刚绣好的鸳鸯，漫步走出绣房。谁知隔着窗纱一望，那申淳面如美玉，仪表堂堂，他心中早已砰砰地跳个不停。王夫人忙让娇娘给申淳哥哥敬酒，申淳接过酒杯，细细端详美如仙子的娇娘，也早已神魂飘荡。两个人就这样一见钟情，难舍难忘。第二天晚上，娇娘独坐绣楼，娇娘眼前立刻闪现出申淳的身影。丫鬟飞鸿看到她那如醉如痴的样子，就问她：“小姐，你可是伤春吗？”娇娘回答说：“傻丫头，我整天忙着绣花，不知春色何在，伤什么春呢？”飞鸿说：“你看你瘦成这样，裙腰都宽了3-4个褶了，肯定是想姐夫呢。快说，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娇娘被他说得又急又恼，忙说：“女孩子家怎么随便乱说？”飞鸿说：“嗨，这里没人，说说怕什么？像那李衙内、张舍人，大富大贵。小姐，你喜欢吗？”娇娘说：“我不求富贵荣华，只想找一个同心的人，生同舍，死同穴，生生死死，永远相守。”他这么一说，点醒了飞鸿。飞鸿马上说：“眼前倒有一个，就是那申家哥哥。” 娇娘听了又羞又恼，说道：我和他是表兄妹，怎能成亲？你也不怕隔墙有耳，竟敢没遮没拦地胡说乱道。飞鸿心想：哼，我说中了他的心事，他反而恼我。于是推说要去王夫人屋里，匆匆走了。这时申纯悄悄走了进来，说：姐姐，你依床长叹，在思念谁呢？是不是有什么约会？娇娘立即正襟危坐，对申纯说：表哥，您从哪里来？天色已晚，春寒逼人，您难道不觉得吗？说完扭头就走。申纯讨了个没趣，心想：哎，我住在舅父家，和表妹时常见面，可她总是凝妆正色，让我不敢随便说话。今天看她依床长叹，似有动情之意，没想到我刚一试探，他就生气地走开了。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相思害得我好苦啊。一天，申纯心烦意乱，独自在花园徘徊，娇娘也闷闷不乐，到花园赏花消愁，两人不期而遇。申纯又惊又喜，连忙上前作揖问候，娇娘却低头不语，一会儿又转过脸去假装赏花。申纯说：姐姐，你看那牡丹花欲开未开，似有惆怅之意，我冒昧地提了两首诗，请姐姐指教。娇娘接过诗看了一遍，只是低头叹气，暗自垂泪。忽听有人呼唤小姐，就连忙把诗稿塞进袖子里，缓缓离去。申纯想：娇娘啊，娇娘，我对你情真意切，你却对我一言不发，让我怎样再向你倾诉衷肠呢？于是拿起笔来，又在绿纱窗上提了一首诗。娇娘心里也很不平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从袖子里掏出申纯写给她的诗，读了又读，以致一夜未眠。第二天，丫鬟飞鸿看到他那愁眉不展的样子，就说：小姐，老爷出去了，夫人又睡着，咱们到中庭散散心去吧。他俩来到中庭，正好申纯也不在家。娇娘看到绿纱窗上有一首诗：日影迎接睡正醒，转烟如缕舞风平，雨潇吹彻霓裳调，谁知鸾声与凤声。娇娘看罢，心想：从诗中看来，他还相思因为我，其实我流的泪不也和他一样多吗？于是提起笔来，在绿纱窗上贺诗一首：春愁压梦苦难醒，日回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初起处，落花枝上小莺声。申纯回来看到娇娘的贺诗，欣喜异常，那矜持的娇娘终于抛白了心曲，苦苦的相思总算有了盼头。 第二天一早便借着谢师的名义来到娇娘的绣房。他首先夸奖娇娘的诗和得好，娇娘也称赞他的诗才调高。这一唱一和，一夸一赞中传达了彼此的无限爱慕。这时娇娘正在用燃烧过的灯花描眉，深唇触景生情，像那小小的灯花还能与娇娘朝夕相伴，比自己幸福多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说，灯花既能画眉，也一定能用来写诗作赋，姐姐何不送给我一只呢？娇娘亲自剪下灯花递给深纯，不想灯油却滴在深纯的衣服上，娇娘赶快替他擦拭。深纯心里暖酥酥的，笑着说，哦，就留下他做定情的信物如何？娇娘一听马上翻脸说，我和你兄妹之交，你怎敢奚落我？我告诉爹娘去。吓得深纯跪下求饶，自觉言语唐突，羞愧而去。深纯走后，娇娘又暗暗的自责，深纯爱我纯真坚定，可我又不敢向他倾诉衷肠，这剪不断的相思怎样才能表白呢？转眼桃花已经落尽，被相思搅得心绪不宁的娇娘怎抵得住料峭的春寒呢？她来到暖阁之中，一边烤火一边想心事。自从见了深纯之后，不知为什么心上想丢也丢他不下，白日黄昏梦魂总离不开他，不知这股柔情是怎么滋生的，也不知为什么和他这样的情意相投。可是婚姻又不能自主，好事常常生出差误，美满恩情往往不到头啊，这怎能不让我愁上加愁呢？突然一只梨花落在脚下，娇娘吃了一惊，她捡起梨花抬头看到深纯正站在窗外，连忙请来一起烤火。娇娘问道，表哥为什么把好好的一只梨花扔掉？深纯回答，我把这花折下来是想看看花心是不是和人心一样，花若无情我就扔掉它，再也不向花间走，免得为花添忧愁。娇娘明白深纯是在以花试探，就说，你看这梨花上沾满泪珠，花枝是那样的清瘦，他也是被情煎熬成了这样的呀。人和花本来都是一样的，只怕人心还不如花心长久。深纯听了十分激动，连忙问娇娘，姐姐你答应我了，可别反悔呀。娇娘笑着反问，我答应什么了？深纯便恳挚地向娇娘倾吐自己一个月来的相思。小生自从见了姐姐就魂飞魄扬，长夜不眠，柔肠寸断，仔细观察姐姐言语态度似非无情，可是刚一伸说你就变色相聚。看来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大概配不上你， 如果我没有福分，不如早早回家。娇娘说，你的心思我怎会不明白，只是担心你有始无终。如果你确实情意坚定，就应回家请父母，托媒人前来说亲，以图婚姻长久才是。申淳一怕来回路途遥远耽误时间，又怕一亲不成，两人难成匹配。娇娘说，只要两下情意坚定，婚事总会成功。婚事不成，我当以死相谢。申淳与娇娘爱情正浓，忽然接到家信，说敌兵入侵四川，成都帅节镇命令各户三丁抽一个守城的御敌。申淳考虑父亲年老体衰，哥哥已经娶妻成家，只有自己应征入伍了，就向舅父舅母辞行，然后又与娇娘告别。娇娘想，不知战争何时结束，哪一日才能重逢啊？她就赋诗一首赠给申淳：绿叶阴浓花正稀，声声杜宇劝春归。相如千里悠悠去，不到闻君泪湿衣。申淳也贺诗一首：密叶重围五蝶兮，相如只恐燕先归。闻君为我艰辛守，切莫轻抛金缕衣。申淳回到家乡，立即应征日夜守城，加之思念娇娘，身心十分疲惫。敌兵撤走之后，他便一病不起，久治不愈，这可急坏了父母双亲。申淳心生一计，说听说梅州有几个良医，倒不如请来试试。可梅州与成都相隔几百里，医生怎么请得来呢？申老员外就让申淳到梅州就医。申淳到了梅州舅舅家，娇娘见他形容憔悴，便说应请个太医好好诊治。申淳却说，我这病只有姐姐你才能救得。娇娘说，我又不会下药，怎能救你？申淳说，难道你忘记了和我结亲的诺言吗？娇娘说，哦，白天人多眼杂，今晚你可跳窗到我卧室里来。这一天夜深人静之际，两个人终于鹊桥偷架，私结百年之好。转眼又过半年，申老员外见申淳迟迟不归，就派人接他回家。申淳见过父母，推说舅父舅母苦意相留，误了归期。可是申老员外却猜中了申淳流连忘返的原因，于是他立即打发媒婆到梅州王文瑞通判家说亲。申淳悄悄地对媒婆说明自己与娇娘早结良缘，并托他捎一封信给娇娘，以表眷恋之情。没想到王文瑞竟找出理由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实际上是嫌申淳功名未就。媒婆费尽唇舌也无济于事，只得偷偷将申淳的信送给娇娘。这时娇娘已万念俱灰，她对媒婆说，姻缘乃是天定，请把我的信带给申公子，让他今生来世都别忘记那夜深人静的名士。媒婆回到成都，向申家禀报了王文瑞拒婚的经过。申淳反复吟诵着娇娘信中所说的乃百般见阻，恩爱成修，想着两人灯前密约，月下申明和娇娘死若不成当以死谢的铮铮誓言， 决心与娇娘生不同亲，死同母。从此相思日深，旧病复发。看到这种情景，焦急的申老员外只好和家里商议，让申淳到成都西南的梅州王家避鬼消灾。虽然刚被王家拒婚有所不便，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正巧那天王文瑞夫妇到王四成那里赏花，娇娘与申淳在秀溪亭中相遇。娇娘对申淳的到来喜出望外，表面上却冷冷地说：“表兄到这里有何贵干？”申淳百感交集地说：“你我分别并不久，怎么你却把我忘了？我千方百计跑来看你，你却问我有何贵干？莫非我的心思全用错了吗？我虽然不能与你结成婚姻，但死后甘愿和你结成连理。”娇娘说：“表哥的心果然坚如金石，我怎敢忘情？”从此对申淳越发敬重。王文瑞赏花归来，问过申淳的病情，说：“这都是你功名未遂留下的心病，就住在这里慢慢的调养吧。”申淳乐得顺水推舟，就又在王家住了下来。他与娇娘常常背着别人到庭院之中去追寻过去的好梦，或在花丛之下以夫妻相称。然而好景不长，那天他俩正在花园中携手同行，恰恰撞上了与飞鸿一同来赏花的王夫人。申淳匆匆躲藏，娇娘却被王夫人训斥了一顿。王夫人余怒未消，心里想：娇娘竟敢与申淳同游花园，要做些什么来可怎么办呢？还是打发申淳回成都才好。申淳在花园里被舅母撞见，也觉得不便久居梅州，于是向舅父舅母告辞。娇娘与申淳依依惜别，对申淳说：“你回家后转眼就到秋试，希望你能金榜题名，那时再派人来求婚，也许能够成功。”申淳说：“我不怕没有功名，就怕拆散姻缘。希望你多保重，我就是绝地通天，也要和你重逢。”那年秋试，申淳与哥哥申伦双双高中。申伦受绵州主簿，申淳受扬州司户，两人同在成都家中待命。这时王文瑞已调离梅州，另有高就。他从登科记中知道了消息，就派人请申淳兄弟到家中做客，以光耀门庭。申伦因有家事拖累，不便远游，申家就让申淳到舅舅家去。申淳到王家不久，王夫人去世，王文瑞便挽留申淳协理家务。他见申淳聪明能干，又少年及第，就想恢复他与娇娘的亲事，便派人去和申家商议，只等选择良辰吉日给他俩完婚。谁知平地又起风波，帅杰镇偏在这时派人给他儿子向娇娘求婚。那帅衙内本是个酒色之徒，他派人遍访门名闺秀，画下真容，从中选美。看到王娇娘的画像，便垂涎三尺，说非他不娶。来王家说亲的马小三儿、哥小石见到王文瑞后，便软硬兼施，说：“你家小姐要嫁到我家，必然荣华无限。” 假如你不答应，我家帅杰镇可是有先斩后闻的事件铜经的，他的兄弟又聚在当朝，哼哼，让你呀吃不了兜着走，后悔莫及。王文瑞本是势利之人，经这么一逼一下，就俯首就范。可怜的深沉娇娘又被拆散，娇娘又恨又气，病得奄奄一息。好心的飞鸿派人给深沉送信，让他乘船到捉锦江上与小姐再见一面。飞鸿乘王文瑞不在，搀扶着娇娘秘密上了深沉的小船。深沉见到行销鼓励的娇娘，泪如雨下。娇娘说，我早就发誓，若婚事不成，当以死相谢，只是怕你身体单薄，不忍离你而去，希望你能青云万里，绿泽佳偶，我死也放心了。深沉说，你病成这样还惦记着我，哼，我早把富贵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你既为我而死，我也断然不忍独生。两个人生离死别，相抱痛哭。此后娇娘不饮不食，只等一死。一天她对飞鸿说，我与申公子以私结婚配，只是不便向父亲说明，可是我父亲一变再变，将我许给申公子，又另许帅府，如此背信弃义，就不能怪我不孝了。我死之后，你替我侍奉父亲，抚养弟弟。明年清明，到我坟上，到我坟上，与我相见。说完，便溘然长逝。噩耗传到申家，申淳痛不欲生。他想，我俩发誓，生不同尘，死当同穴，他已仙逝，我当到九泉之下与他相伴。于是找出娇娘以前赠送的锦罗香帕，自缢身亡。身亡两家将这对寻情男女合葬在浊锦江边。清明时节，两家父母兄弟连同丫鬟飞鸿同去坟前祭奠。飞鸿一边往坟上填土，一边说，小姐，你说和我坟上相见，怎么不显个灵儿，让我看上一看呢？正说之间，但见一对色彩斑斓的鸳鸯在江上翻飞嬉戏，形影相随，捕之不得，住之不去。飞鸿说，这对鸳鸯不就是小姐和申公子吗？说完，那对美丽的鸳鸯便疏忽不见。只有浊锦江水载着身亡两家的眼泪呜咽流淌。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明代著名剧作家孟称舜的剧作《焦红记》。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老妇还乡》。原剧作者是瑞士当代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迪伦·马特。他的剧作有《立此存照》《罗穆洛大帝》《老妇还乡》《物理学家》《天使来到巴比伦》等数十部之多。在滑稽的情节中塑造悲剧性、悲喜剧人物是他剧作的独特风格，怪诞构成了他艺术表现的主要特征。《老妇还乡》通过一个贵妇悬赏谋杀旧日情人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潜能通神的本质，无情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平视金钱无恶不作的凶残面目。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老妇还乡》，改写李春熙，演播张君英。 那是1910年的居伦，一座风光秀丽、经济繁荣的小城，又是欧洲一流的艺术之城。文化伟人歌德和勃拉姆斯都曾经在这里驻足，人们引为荣耀。这一年冬天，居伦城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有关父权的案子。原告是年轻姑娘克莱尔，他说他怀的孩子的父亲是漂亮的小伙子伊尔的，但伊尔予以否认。伊尔收买了两个男人，出庭作证说他们都和姑娘克莱尔睡过觉，于是法院判定克莱尔败诉。几天以后，一个凄冷的傍晚，17岁的克莱尔穿着一身女学生的旅行服装，梳着两根红色的长辫子，怀着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缓缓地走向车站。一路上，克莱尔面对的是居伦城男女老少鄙视的目光和鬼脸。克莱尔坐进开往汉堡的特别快车里的时候，终于渐渐抑制住了浑身的颤抖，同时心里升起一股遏制不住的力量。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斗转星移，45年过去了，居伦城已经变得破败不堪，所有的企业公司都垮掉了，市政府仅有的财产是一架破打字机，全城居民靠贫民救济汤勉强活命，居伦城在慢慢的死去。突然，一缕希望之光随着秋日的骄阳照亮了居伦城，一位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女亿万富翁即将访问自己的故乡。这位贵妇是谁呢？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就是早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的克莱尔。市长代表全体居民找来了如今的百货店老板，当年克莱尔的情人伊尔先生，恳请伊尔抓住居伦城最后的唯一的希望，并告诉他他已被提议做市长继承人了。 对于人们的这一重托，伊尔显得胸有成竹。他想，凭他与克莱尔的旧情，一定会让这位富翁拿出几百万的。在市长的率领下，居伦城的各界代表，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都涌到这个垃圾堆式的车站来了。画家在写欢迎标语，校长在指挥合唱队练习欢迎曲，市长在准备讲话稿。离那趟唯一肯在居伦停步的慢车到站还有两个多小时，突然一列客车响着震耳欲聋的吼声驶进居伦城，随着那尖锐的刹车声，疯狂的罗兰号特别快车竟然停在了站台上。车门开处，列车长吵嚷着，紧随着一位身着黑衣的老妇人步下车厢。原来是这位老妇人径自拉了紧急刹车。列车长提出罚款后，老妇人大方地交纳了巨额罚金，还捐赠给铁路员工孤寡救济会3000镑。这使列车长和站台上的居伦人惊得目瞪口呆。特别快车驶去了，居伦人这才从惊愕中醒来。哦，这位老妇人就是克莱尔夫人，这位贵妇60多岁了，依然是红色的头发，戴着珍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神情冷漠，古怪而高贵。她后面站着一大批随员。在市长的指挥下，有人举起了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欢迎标语，欢迎仪式开始了。克莱尔夫人见到了伊尔，对这位旧日的情人，她愿意仍用旧日那种亲切的称呼，哦，黑豹。她提议伊尔陪她一起去看看他们从前幽会的地方。克莱尔夫人对市长说，我们先行一步，请你派人把我的行李和那口棺材搬到金使徒使馆去。 哦，这是棺材，哎呀，真的，这是口棺材呀。 惊恐万状的居伦人这时才发现，在一堆堆的箱子后面，一口非常精致的黑棺材横在那里。棺材的旁边则是一个囚着一头黑豹的大铁笼。克莱尔夫人与伊尔来到了彼得的仓房和康拉德村的树林，那里刻记着他们往日的欢乐。克莱尔告诉伊尔，那一年她离开居伦就当了妓女，后来嫁给了一个老色鬼，一位拥有几百万财富的石油大亨。此后她又嫁过7个丈夫，准确地说，她是买过7个各种各样的名人做她的玩物和男仆，因为她已拥有了整个世界。不过他也有不幸，他坐的飞机失事，于是他就有了这条象牙做的左腿和右臂。伊尔说到了正题，你打算给家乡一些帮助吗？要几百万才能解决问题呀。哦，那不算一回事。克莱尔痛快地答应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金使徒旅馆的大礼堂里开始了。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克莱尔夫人站了起来。请允许我告知诸位，我要给居伦城 10亿捐赠，5亿给市政府，5亿由各家平分。 哦，10亿呀！哎呦天哪，10亿！整个大厅的人们被这个天文数字惊得呆若木鸡，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啊，安静，安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用这10亿镑为我买回公道。 市长在死一般的沉寂之后问道：“请问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诸位还记得45年前的那桩案子吧？ 克莱尔用手势示意他的总管摘下黑墨镜。 这就是当初我们的法院院长，25年前被我抓来做了我的总管。 克莱尔夫人又从侍从里叫出了两个小胖子男人。 这就是那两位做伪证的人，我从天涯海角找到了他们，割去了他们的生殖器，弄瞎了他们的眼睛。 这时面色苍白惊魂不定的伊尔喊道：可是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呀，生活在前进。 克莱尔说： 生活在前进，可我们的账还没有清，现在该轮到你了。 克莱尔又转身对着那已经开始愤怒了的居伦市民说： 我有的是钱，我说了算，只要有人弄死伊尔，我就给居伦10亿镑。 市长按捺住愤怒，威严地站了起来。 尊敬的夫人，我以人类的名义，代表居伦城的全体公民，拒绝你的捐赠。我们宁愿穷死，也不染指鲜血。 大厅里响起了居伦市民支持市长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克莱尔夫人坐在那里平静地说： 好吧，那就等着瞧吧。 几天过去了，克莱尔的仆从每天从车站搬回来许多花圈，不停地装饰着那口黑棺材。克莱尔自己只是每天在金使徒旅馆的阳台上喝咖啡、晒太阳，读各国首脑和达官贵人的来信，似乎除了等待，什么也不做。但是，克莱尔那10亿镑捐款的魔影已经在居伦城的大街小巷中游荡了，伊尔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那破败的小店这几天越来越热闹了，人们竞相争购那些早已无人敢问津的高档商品，进口香烟、全脂牛奶、高级白兰地，而且都是毫无例外的赊账，又毫无例外的每人混了一双黄色的新鞋。居伦人已经无法抵御那10亿镑捐款的诱惑了。伊尔向人们承认了他孩提时代的罪过，不过那是谁都可能有的罪过呀。45年后的今天，要为此而弄死他，这是不公道的。由于愤怒和恐惧而发抖的伊尔来请求警长的帮助，却发现警长也穿上了新鞋，喝进口啤酒，而且镶上了金牙。他来到市政厅，市长系着新的缎子领带，抽着高级香烟，墙上挂着新市政厅的设计图， 伊尔求救地告诉他们，巨轮人赊的东西越多，就越需要钱，也就越需要他死。但伊尔得到的答复是友善的，正义的。巨轮是一个有高贵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城市，我们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警长和市长都这么说。克莱尔的那头黑豹跑到街道上去了，市长、警长、牧师和所有的人都参与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围猎黑豹的战斗。突然，两声枪响，被击中的黑豹倒在伊尔的店铺门口死去。被惊恐折磨得有些神志不清的伊尔，拎着一只很小的旧旅行箱，仓皇四顾地来到了火车站。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巨轮市民包围了伊尔。你们为什么都到这儿来了？都是老朋友了，来送送你呀、啊！快上车吧，快上车吧，上啊，快上啊！人们催促着，但包围圈一动不动，所有的人都站在原来的地方，双手插在裤兜里，直瞪瞪地望着他。伊尔支撑不住似的慢慢跪了下去，喃喃地说，你们会拉住我的，我完了。巨轮城的人们看到伊尔完全瘫软下去，慢慢地散开了。又过去了几天，巨轮城他值得骄傲的高贵传统被十亿镑捐款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代表文明与仁爱的巨轮城校长和医生穿着崭新的礼服来找克莱尔夫人，他们奉劝这位夫人放弃那邪恶的复仇思想，给巨轮城一次体面的机会，只要投资几百万就够了。但是克莱尔说，我要巨轮城谋杀一个人，用他的尸体换取你们的繁荣，此外你们别无指望。校长和医生绝望地喊道，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几天之间，伊尔的店铺也出现了新面貌，新招牌、新柜台、新钱箱、新的高级商品，顾客来得更多更频繁了。几天来，人们听着伊尔在楼上卧室里走来走去的声音，开始责骂他对克莱尔太损太下流，是个十足的混蛋，该受到上帝的惩罚。伊尔太太也向人们抱怨说，他已经受够了伊尔的坏脾气。校长从克莱尔那里来到了小店，心里苦闷，竟一气儿喝了半瓶烈性的酒。在两名采访克莱尔的记者闯到店铺来时，他摇摇晃晃地爬上一只啤酒桶，向满屋人嚷道，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要向世界舆论揭露，巨轮人正在走上谋杀的道路。店铺里的巨轮人喊道，把他轰出去，把他轰出去。突然伊尔下楼来了，仍然穿的那件旧衣服。他大声地命令校长坐下来。校长似乎清醒了一半， 嘟囔着说，看来人道主义也只能坐下了。 在人们散去后，伊尔告诉校长， 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已经决定不再做任何挣扎了。 校长忽然撑起了他的身子，我完全清醒了，是的，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知道，我自己也在慢慢地变成一个杀人犯，这实在是因为诱惑太大，我们贫穷的处境太难以忍受了，而我的人道主义信念太软弱无力了，我心中的恐怖感不下于你呀，伊尔。 说完，校长把剩下的半瓶酒倒进嘴里，步履歪斜地走了。这时，市长手上拿着一支枪走进了店铺，他告诉伊尔，人们已经决定，今天晚上在金使徒旅馆召开一个公审大会。但他认为这个会可以不开，为了公众的愿望，为了不让居伦市民们陷入那难堪的境地，伊尔应当把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市长说完，把枪推给伊尔，并告诉他枪膛里已经装上了子弹。但是伊尔平静地回绝了市长的要求。 市长先生，前些日子你们在一个劲儿地赊欠，没有人来理我，我只能孤独地同恐惧做斗争。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要求公审我，我一定服从你们的决定，但你们不能连审判都免掉了。至于这审判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愿上帝拯救你们。 市长走后，伊尔太太和一双儿女都回来了。伊尔如在梦中似的环顾着自己崭新的店铺，望着衣着华丽的亲人，他提议一家人应当坐儿子那辆崭新的奥波牌汽车出去转转。 啊，我也该坐坐自家的小汽车了。 伊尔一家浏览了正在恢复生气的居伦城，在康拉德村的树林那里，伊尔告诉家人想要单独走走，恰好遇上了克莱尔夫人。他们谈到了那个死去了的孩子，谈到了伊尔的死。克莱尔说， 你的爱情早已死去，而我的爱情却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围绕着我的亿万家私，又如藤蔓一样无限制地蔓延。他的触须现在抓住了你，你已经完了。不过我已经为你修建了一座陵墓，在长普里岛上，我的天宫花园里，你将永远在那里陪伴着一座石头雕像，俯瞰着地中海。 晚上的大会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的照相机的镜头前开始了。市长和校长 做了关于道德观的长篇演讲之后，居伦市民开始就接受克莱尔夫人的十亿镑捐赠及其附加条件进行表决。除了伊尔，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居伦市民开始就接受克莱尔夫人的十亿镑捐赠及其附加条件进行表决。除了伊尔，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市长总结说，一致通过接受克莱尔夫人的捐款和条件。不过我愿代表我的全体市民表示，这一切绝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以及保持那构成西方文明总体价值的那许许多多的观念。所有的居伦人都留在了大厅里，人们照着市长的吩咐锁上了门，关上了电灯，大厅立刻昏暗下来，只有从楼上的小窗照进的一片惨淡的月光。居伦人排起了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胡同的顶端是克莱尔早已物色好了的强壮的运动员。牧师向伊尔走过来，要为他祷告。请你为可怜的居伦城祷告吧。伊尔说完，慢慢地走向那小胡同的尽头。这时，小胡同两侧那厚重的人墙向伊尔围过来，压过来，接着是一阵混乱。几秒钟后，大厅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居伦城那位仁慈的医生用唱诗班一样庄严的声音宣布：居伦人民的儿子，我们尊敬的朋友伊尔先生，刚刚因心脏衰竭而死亡。克莱尔从暗处走来，递给了市长一张小纸片。市长先生，给你支票，十亿。居伦城的市民们穿着华贵的晚装礼服，在市长的率领下来车站欢送克莱尔夫人，他们的恩主。这时新修的居伦车站到处是旗帜、招贴画和耀眼的霓虹灯，车站的背后是一幢幢高楼的尖顶和瓦格纳铁工厂那一排排高耸的烟囱。啊，他们多么像具有高贵传统的居伦人的墓碑呀。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瑞士当代著名戏剧家、小说家迪伦·马特的作品《老妇还乡》。今天的经典